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与戏曲相拥吧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经典走四方》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，请听浏阳河、牧歌、乌苏里船歌。 压抑自由，我们的解放，压抑压抑自由。 江边， 江边 深了乡， 浪盘 出了歌， 声了歌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 呀，一次 哟。

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 裳，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，有位好姑娘， 我愿做一只小羊，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 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样 写，为什么这样写， 这样写， 显得世人，显得世人不忍离去，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。 这样凋零， 这样凋零， 什么人呐、啊？ 什么人呐、啊？把它摧残， 使它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。

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希望。啊，姑娘啊，遥望着雪山烧烤，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君民一家亲， 泉河水，亲友情我便兜里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 就回来伴我